第十一回，还寿生唐王尊善果，渡孤魂萧雨正空门。诗曰：百岁光阴似水流，一生事业等福厚。昨朝面上桃花色，今日头边雪片浮。白蚁震残方始换，子规生切想回头。古来阴质能延寿，善不求连天自周。却说唐太宗随着崔判官、朱太尉自托了冤家债主前进夺食，却来到六道轮回之所，又见那腾云的身披霞帔，受禄的腰挂金鱼，僧尼道俗走兽飞禽，魑魅魍魉滔滔都奔走那轮回之所，各尽其道。唐王问曰：此意何如？判官道：陛下明心见性，势必寂寥，传于阳间人之。这唤作六道轮回，行善的生化仙道，晋升的超生贵道，行孝的再生福道，公平的还生人道，积德的转生妇道，恶毒的沉沦鬼道。唐王听说，点头叹曰：善哉，真善哉，作善果无灾，善心常切切，善道大开开，莫叫心恶念，势必少掉拐。修言不报应，神鬼有安排。判官送唐王值日那超生贵道门，拜呼唐王道：陛下，此间乃出头之处，小判告回，找朱太尉再送一程。唐王谢道：有劳先生远涉。判官道：陛下到阳间，千万做个水陆大会，超度那无主的冤魂，切勿忘了。若是阴司里无抱怨之声，阳世间方得享太平之情。凡百不善之处，俱可一一改过。普于世人为善，管教你后代绵长，江山永固。唐王一一准奏，辞了崔判官，随着朱太尉同入门来。那太尉见门里有一匹海流马，安瞻齐备，即请唐王上马，太尉左右扶持。马行如箭，早到了渭水河边。只见那水面上有一对金色鲤鱼在河里翻波跳斗。唐王见了欣喜，兜马贪看不舍。太尉道：陛下暂动些，趁早赶时辰进城去也。那唐王只管贪看，不肯前行，被太尉搓着脚高呼道：还不走，等甚？扑的一声往那渭河推下马去，却就脱了阴丝进回阳室。却说那唐朝下下有徐茂公、秦叔宝、胡敬德、段志贤、马三宝、程咬金、高士廉、于世济、房玄龄、杜如晦、萧雨、傅毅、张道元、张世恒、王爵等两班文武，据保着那东宫太子与皇后、嫔妃、宫娥、侍长都在那白虎殿上聚哀，一臂相议传哀诏，要晓于天下。玉福太子登基，时有魏征在旁道：列位切主，不可不可，假若惊动周显，恐生不测， 且在暗后一日，我主必还魂也。 下面闪上徐敬松道：魏丞相言之甚谬，自古云， 泼水难收，人事不凡，你怎么还说这等虚言，祸乱人心，是何道理？”魏征道：“不瞒许先生说，下官自幼得受仙术，推算罪名，官取陛下不思。” 正讲处，只听得关中连声大叫道：“掩杀我也，掩杀我也！”唬得个文官武将心慌，皇后嫔妃胆战，一个个 面如秋后黄桑叶，腰似春前嫩柳条，楚军脚软，难服丧帐竟哀疑，世长魂飞，怎待良官尊孝礼。 嫔妃打爹才女妻邪，嫔妃打爹却如狂风吹倒败芙蓉，才女妻邪好似骤雨冲歪搅旱蛋。众臣怂惧，骨软筋麻，战战兢兢，齿齿牙牙，把一座白虎殿却像断梁桥，闹桑台就如倒塌寺。此时众工人走得精光，哪个敢进灵符柩？多亏了正直的徐茂公，礼烈的魏丞相，有胆量的秦琼，忒猛壮的敬德上前来扶着棺材叫道：“陛下有什么放不下心处，说与我等，不要弄鬼惊骇了眷族。”魏征道：“不是弄鬼，此乃陛下还魂也，快去细下来。”打开棺盖，果见太宗坐在里面，还叫：“淹死我了，是谁救了？”茂公等上前扶起道：“陛下苏醒莫怕，臣等都在此护驾里。”唐王方才开眼，朕实在好苦，躲过阴司恶鬼难，又遭水面丧身灾。众臣道：“陛下宽心不举，有甚水灾来？”唐王道：“朕骑着马，正行至渭水河边，见双头鱼喜，被朱太尉齐心将朕推下马来，跌落河中，几乎淹死。”魏征道：“陛下鬼气尚未解， 急着太医院进安神定魄汤药， 又安排周善连服一二次，方才返本还原，知得人事。以及唐王死去已三周也，复回阳间为君。”诗曰：“万古江山几变更，历来数代拜何成，周秦汉晋多奇事，谁似唐王死复生。”当日天色已晚，众臣请王归寝，各个散起。次日脱去了孝衣，换了彩服，一个个红毛，一个个红袍乌帽，一个个紫绶金章，在那朝门外等候宣召。却说太宗自服了安神定魄之计，连进了数次周汤，被众臣扶入寝室，一夜稳睡，保养精神，直至天明方起，抖擞威仪。你看他怎生打扮？ 戴一顶冲天冠，穿一领赭黄袍，系一条蓝田碧玉带，踏一对创业无忧履，冒堂堂赛过当朝，威烈烈重兴今日。好一个清廷有道的大唐王，起死回生的李陛下。 唐王上金銮宝殿，聚集两班文武，山呼一臂，一品分班，只听得传旨道：“ 有事出班来奏，无事退朝。” 那东厢闪过徐茂公、魏征、王圭、杜如晦、房玄龄、袁田刚、李淳风、徐敬松等，西厢闪过殷开山、刘洪基、马三宝、段志贤、程咬金、 秦叔宝、胡敬德、薛仁贵等一齐上前，在白玉阶前俯伏齐奏道：“陛下前朝一梦，如何许久方觉？”太宗道：“日前接得魏征书，朕觉神魂出殿，只见羽林军停阵出列，正行时人马无踪， 又见那先君父王与先兄弟争嚷， 正难解处，见一人乌帽皂袍，乃是判官崔珏，贺退先兄弟，朕将魏征书传递于他。正看时，又见青衣者执床幡引阵入内，到森罗殿上与十代阎王续座。他说那泾河龙诬告我许久转杀之事，是朕将前言陈据一遍。他说已三曹对过案了，即命取生死文簿检看我的阳寿，时有崔判官传上簿子。阎王看了道：寡人有33年天禄，才过13年，还该我20年阳寿。 即着朱太尉、崔判官送朕回来。 朕与十王作别，允了送他瓜果谢恩。自出了森罗殿，见那阴司里不忠不孝，非礼非义，作奸无辜，明欺暗骗，大斗小秤，奸盗诈伪，淫邪欺王之徒， 受那些磨烧冲挫之苦，煎熬调拨之刑，有千千万，看之不足。 又过着枉死城中有无数的冤魂，尽都是64处烟尘的叛贼，72处叛贼的魂灵，挡住了朕之来路。幸亏崔判官作保，借得河南向老儿金银一库，买赚鬼魂，方得前行。崔判官叫朕回阳时，千万做一场水陆大会，超度那无主的孤魂。将此言叮咛分别，出了那六道轮回之下，由朱太尉秦镇上马，飞也相思，行到渭水河边，我看见那水面上有双头鱼戏，正欢喜处，他将我搓着脚推下水去，朕方得还魂也。众臣闻此言，无不成贺，遂此鞭刑传报，天下各府县官员上表称庆不提。却说太宗又传旨赦天下罪人，又查狱中重犯，时有审官将刑部绞斩罪人，查有400余名呈上。太宗放赦回家，拜辞父母兄弟，托禅与亲戚子侄，明年今日赴曹，仍领应得之罪。众犯谢恩而退。又出续孤榜文，又查宫中老幼才女共有3000人，出职配军。自此内外俱善，有诗为证。诗曰：大国唐王恩德宏，道过尧舜万民逢，死囚400皆离狱，怨女3000放出宫，天下多官称上首，朝中重宰贺元龙，善心一念天应佑，福音因传十七宗。太宗既放宫女，出死囚一毕，又出御制榜文，遍传天下。榜曰：乾坤浩大，日月照见分明，宇宙宽宏，天地不容奸党，使心用术，国报直在今生，善布前求，祸福修言后世，千般巧计不如本分为人，万种强图怎似随缘节俭， 心行善慈，何须奴隶看经？意欲损人，空读如来遗藏。自此时，盖天下无一人不行善者。一碧香又出招贤榜，招人进瓜果到阴司里去。一碧香将宝藏库、金银一库，差鄂国公胡敬德上河南开封府访项梁还债。榜章数日，有一复命进瓜果的贤者，本是均州人，姓刘名权，家有万贯之资，只因妻李翠莲在门首拔金钗沾僧，刘权骂了他几句，说他不尊妇道，擅出闺门。李氏忍气不过，自缢而死，撇下一双儿女年幼，昼夜悲啼。刘权不忍见，无奈遂舍了性命，弃了家园，撇了儿女，情愿以死尽瓜，将皇榜接了，来见唐王。王传旨意，叫他去金庭管理，头顶一对南瓜，袖带黄钱，口吟药物。那刘权果服毒而死，一点魂灵，顶着瓜果早到鬼门关上。把门的鬼使喝道：“你是甚人，敢来此处？”刘权道：“ 我奉大唐太宗皇帝钦差，特地瓜果于时代阎王受用的。” 那鬼使欣然接引，刘权径至森罗宝殿，见了阎王，将瓜果进上道：“奉唐王旨意，远近瓜果，一谢师王宽宥之恩。”阎王大喜道：“哈哈哈哈，好一个有信有德的太宗皇帝！”遂此收了瓜果，便问那进瓜的人姓名，哪方人士。刘权道：“ 小人是均州城民籍，姓刘名权，因其李氏一死，撇下儿女，无人看管，小人情愿舍家弃子，捐躯报国，特与我王进贡瓜果，谢众大王厚恩。” 时王闻言，即命查勘刘权妻李氏。那鬼使速取来，在森罗殿下与刘权夫妻相会，速罢前言，回谢时王恩友。那阎王却见生死不自堪时，他夫妻们都有登仙之手，即差鬼使送回。鬼使齐上道：“ 李翠莲归阴日久，尸首无存，魂将何复？” 阎王道：“唐玉妹李玉英今该猝死，你可借他尸首，叫他还魂去也。”那鬼使领命，即将刘权夫妻二人还魂，待定出了阴司，那阴风绕绕，竟到了长安大国， 将刘权的魂灵推入金庭管理， 将翠莲的灵魂带进皇宫内院。只见那玉英公主正在花荫下徐步履台而行，被鬼使扑个满怀，推倒在地，活捉了他魂，却将翠莲的灵魂， 却将翠莲的魂灵推入玉英身内。 鬼使回转阴司不提。 却说宫院中的大小侍婢见玉英爹死，即走金銮殿报于三宫皇后道：“ 公主娘娘爹死也。” 皇后大惊，遂报太宗。太宗闻言点头叹曰：“此事信由之也，朕曾为时代严峻，老幼安抚。”他道：“俱安，但恐玉妹受挫，国中其言。”和宫人都来悲切，进到花荫下看时，只见那公主微微有气。唐王道：“ 莫哭莫哭，休惊了他。遂上前将玉手扶起头来，叫道： 玉妹苏醒苏醒。 那公主忽地翻身叫： 丈夫慢行，等我一等。 太宗道：玉妹，是我等待此。公主抬头睁眼观看道： 你是谁人，敢来扯我？ 太宗道： 是你皇兄皇嫂。 公主道： 我哪里得个什么皇兄皇嫂，我娘家姓李，我的乳名唤作李翠莲，我丈夫姓名刘全，两口都是军州人士。因为我三个月前拔金钗在门首栽僧，我丈夫怪我擅出内门，不尊妇道，骂了我几句，我气色胸膛，将白绫带悬梁一死，撇下一双儿女，昼夜悲啼。今因我丈夫被唐王钦差赴阴司进瓜果，阎王怜悯，放我夫妻回来。他在前走，因我来迟，赶不上他。我办了一爹，你等屋里不知姓名，怎敢扯我？ 太宗闻言，与众工人道： 想是玉妹结婚了，胡说哩。传旨叫太医院进汤药， 将玉英扶入宫中。 唐王当殿，忽有当驾官奏道： 万岁，今有晋瓜国人刘全还魂，在朝门外等旨。 唐王大惊，急传旨将刘全召进， 伏伏丹池。太宗问道：晋瓜国之事何如？ 刘全道： 臣顶瓜国进至鬼门关，引上森罗殿，见了那十代阎君，将瓜果奉上，备言我王殷勤致谢之意。阎君甚喜，多多拜上我王道：真是个有信有德的太宗皇帝。 唐王道：你在阴司见些什么来？ 刘全道： 臣不登远行，没见神的，只闻得阎王问臣相冠姓名，臣将弃家舍子因妻一死愿来进瓜之事说了一遍，他急差鬼使引过我妻，就在森罗殿下相会。一碧香又检看生死文部，说我夫妻都有登仙之寿， 便差鬼使送回。 臣在前走，我妻后行，幸得还魂，但不知妻头何所。 唐王惊道：那燕王可曾说你妻什么？ 刘全道： 燕王不曾说什么，只听得鬼使说李翠莲归阴日久，尸首无存。 燕王道： 唐玉妹李玉英今该猝死，叫翠莲即借玉英尸还魂去吧。 臣不知唐玉妹是甚地方，家居何处，我还未曾的去找寻哩。 唐王闻奏，满心欢喜，当对多官道： 朕别阎君曾问宫中之事，他言老幼俱安，但恐玉妹受挫，却才玉妹玉英花荫下跌死，朕急扶看，须臾苏醒，口叫丈夫慢行，等我一等。朕只道是他爹昏了胡言，又问他详细，他说的话与刘全一般。 魏征走道：玉妹偶尔受猝，少苏醒，即说此言。此事刘全妻借尸还魂之事， 此事也有，可请公主出来，看他有甚话说。唐王道： 朕才命太医去进药，不知何如， 便叫嫔妃入宫去行。那公主在里面乱嚷道： 我吃什么药？这里哪是我家，我家是清凉瓦屋，不像这个害黄病子的房子，花里胡哨的门扇，放我出去，放我出去。 正壤处，只见四五个女官，两三个太监扶着他直至殿上。唐王道：“你可认得你丈夫吗？” 玉英道：“说哪里话，我两个从小结发夫妻，与他生男长女，怎的不认识？” 唐王叫内官搀他下去。 那公主下了宝殿，直至白玉阶前，见了刘玄，一把扯住道：“ 丈夫，你往哪里去？你就不等我一等？我跌了一跤，被那些没道理的人围住我嚷，这是怎的说？” 那刘玄听他说的话是妻之言，观其人非妻之面，不敢相认。唐王道：“这正是山崩地裂有人见，捉生替死却难逢。好一个有道的君王，即将玉妹的庄严衣物首饰尽赏赐了刘全，就如陪嫁一般，又赐予他永免拆窑的谕旨，找他带领玉妹回去。他夫妻两个便在阶前谢了恩，欢欢喜喜还乡。有诗为证：人生人死是前缘，短短长长各有年。刘全进瓜回阳市，借尸还魂李翠莲。”他两个辞了君王，竟来君州城里见旧家业，儿女俱好，两口宣扬善果不提。却说那尉迟工匠金银已库，上河南开封府访看项梁，原来卖水为火，同其张氏在门首贩卖乌篷瓦器营生，但赚得些钱足以盘缠为足，甚多少斋僧布施买金银纸垫祭库焚烧，故有此善果真身。杨世坚是一条好善的穷汉，那市里却是个积玉堆金的长者。 尉迟恭将金银送上他门，唬得那相公相婆魂飞魄散。又兼有本府官员茅舍外车马骈集， 那老两口如痴如哑，跪在地下只是磕头礼拜。 尉迟恭道：“ 老人家请起，我虽是个钦差官，却积着我王的金银送来还你。”他战兢兢的答道：“ 小的没有什么金银放债，如何感受不明之财？” 尉迟恭道：“ 我也防你是个穷汉，只是你斋僧布施尽其所用，就买办金银指定烧祭阴司，阴司里有你积下的钱钞，是我太宗皇帝死去三日还魂复生，曾在那阴司里借了你一库金银，今此照数送还于你，你可一一收下，等我好去回旨。”那项梁两口只是朝天礼拜，哪里敢受，道：“ 小的若受了这些金银，就死得快了。虽然是烧纸祭库，此乃冥冥之事，况万岁爷爷那市里借的金银有何凭据，我绝不敢收。” 尉迟恭道：“ 陛下说借你的东西由崔判官作保可证，你收下吧。” 项梁道：“ 就死也是不敢受的。” 尉迟恭见他苦苦推辞，只得据本人差人起奏。 太宗见了本，知项梁不受金银，道：“此成为善良长者。”即传旨叫胡敬德将金银与他修理寺院，乞丐生死，请僧作善，就当还他一半。旨意道是敬德忘却谢恩，宣旨众皆知之，遂将金银买到城里军民无碍的地基一段，周围有50亩宽阔，再上新宫乞丐寺院，名赤剑相国寺。 昨有相公相婆的生祠，卷碑刻石，上写着尉迟恭监造，即今大相国寺是也。 恭王回奏，太宗甚喜，却又聚集多官出榜招僧，修建水陆大会，超度冥府孤魂。党行天下找各处官员推选有道的高僧，上长安作会， 哪消各月之期，天下多僧聚道。 唐王传旨找太史成复议选举高僧，修建佛室。复议文旨即上书指浮屠，以言无佛，表曰：西域之法，无君臣父子，以三途六道，蒙诱愚蠢，追即往之罪，亏将来之福。口诵繁言，以图偷免，且生死受妖，本诸自然，行得微服，系之人主。今闻俗途交托，皆由云佛，自五帝三王未有佛法，君明臣忠， 年作长久， 至汉明帝实力狐神，人为西域丧门，自传其教，实乃疑犯中国，不足为信。 太宗闻言，遂将此表致付群臣议之，时有宰相萧禹出班辅信奏曰：佛法兴自吕朝，弘善恶恶， 民主国家礼无废弃，佛圣人也，非圣者无法情志言行。夫亦与萧禹论辩， 言理本于是亲是君，而佛背亲出家，以匹夫抗天子，以祭体背所亲。 萧禹不生于空桑，乃尊无父之教，正所谓非孝者无亲。萧禹旦和长曰：抵御之舍，正为是人。太宗召太仆卿张道元、中书令张士衡，问佛事迎福其应何如。尔臣对曰：佛在清净人数，国政浮空，周武帝以三教分祠，大会禅师犹赞悠远，利众供养耳无不显， 五祖投胎达摩现象，自古以来皆云三教至尊，而不可毁不可废， 扶起陛下圣见明才。太宗甚喜道： 卿之言合理， 再有所陈者罪之。遂着魏征与萧禹、张道元邀请诸佛， 选举一名有大德行者做坛主， 设建道场，众皆顿首谢恩而退。自此时出了法律，但有毁僧谤佛者，断其臂。次日，三位朝臣聚众僧，在那山川坛里逐一从头查选，内中选得一名有德行的高僧。你道他是谁人？灵通本会好金蝉，只为无心听佛讲， 转托尘凡苦受磨，降生世俗遭罗网， 投胎落地就逢凶，未出之前临恶党， 富士海州陈状元，外公总管当朝长，出身命犯落江星，顺水随波逐浪殃，海岛金山有大缘，千安和尚将他养，年方十八认亲娘，特赴京都求外长，总管开山调大军，洪州剿寇诛兄党， 状元光蕊托天罗，子父相逢堪贺奖，父业当今受主恩，灵烟阁上贤名响，恩官不受愿为僧，洪福沙门将到访， 小字江流古福尔，法名唤作陈玄奘。当日对众举出玄奘法时，这个人自幼为僧，出娘胎就持斋受戒。他外公见是当朝一路总管殷开山，他父亲陈光蕊中状元，官拜文渊殿大学士，一心不爱荣华，只喜修持寂灭。查得他根源又好，德行又高，千经万典无所不通，佛号仙音无般不会。 当时三位隐至御前，扬尘舞蹈， 拜罢奏曰：“臣愚等蒙圣旨，选得高僧一名陈玄奘。”太宗闻其名，沉思良久，道：“何时学士陈光蕊之儿玄奘否？”江流儿叩头曰：“臣正是。”太宗喜道：“果然举止不错，成为有德行有禅心的和尚。朕赐你左僧纲右僧纲，天下大禅都僧纲之职。” 玄奘顿首谢恩，受了大禅官爵，又赐五彩之金袈裟一件， 毗卢帽一顶，叫他用心再拜名僧，排寺都篱扳手，书办旨意，前赴化生寺，则定吉日良时开演经法。玄奘再拜灵旨而出，遂到化生寺里聚集多僧，打造禅塔，装修功德，整理音乐，选多大小名僧共计1200名，分派上中下三堂，住所佛前物件皆齐，头头有寺。玄到本年9月初3日黄道良辰，开启座七七49日水陆大会， 即具表深奏。太宗及文武国戚皇亲俱至西赴会，拈香听讲，毕竟不知圣意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